是你当我的眼目光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。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，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分享光辉盼做到，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。是你当温馨的目光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。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 北京时间的17:08啊，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听到了这首歌呢，来自 Beyond 乐队的《真的爱你》，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。嗯，哎，四娘，你最爱什么？ 你说的是吃的吗？ 对呀、啊，你最喜欢吃什么呢？ 酸辣口的， 酸辣口的。 嗯 嗯，还有呢？ 还有甜的吧？ 甜的， 除了香菜，其他都吃。 好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哈，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在5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在-5摄氏度，西北风3至4级，空气质量呢是优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那么也提醒所有听众哈，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0摄氏度，明天呢是5摄氏度了，也就是说降温了、嗯、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哈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刚才呢这个四娘说到了，除了这个香菜是咱们吃的那个 就是香臭的香 菜、 就是、香菜 对那个香菜不吃以外、嗯、其他的什么都吃。 对， 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餐厅哈，可以说是家庭聚会的好去处了 啊，就是什么口味的人 都有，对， 都能在这儿吃， 对，都可以接受的。 嗯 好，先来推荐第一家哈、啊，说叫做川军本色，这个应该在咱们这个客栈当中不止一次出现过了哈。之前呢我也有介绍过，说呀这个川军本色呢是父亲喜欢了12年的老牌川菜了，可以说这个店也是已经开了10多年那家老店了哈。主做的呢是川菜，说呀这家呢特别适合这个一大家子来聚餐，因为很多人吃饭嘛众口难调，太清淡了吃着没意思，想来想去呢还是吃点川菜吧。这家呢是开了12年的老牌川菜馆子，别看这一桌子红的火辣，但是吃起来呢是香而不辣。看到这个什么水煮鱼呀，还有这个酸汤鱼呀，这个牛蛙呀，还有这个比较香辣猪蹄儿吧，应该是哈，都是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啊，看着很有食欲。但是也说了，但是它吃起来呢是并不辣的。所以这家呢招牌菜是水煮鱼和香辣美容体哈、啊、是必点的。水煮鱼的辣椒上是由这个服务员会帮你把这个辣椒捞出，而且还能免费的这个搅碎成辣椒末，给奶奶给姥姥拿回家炒菜用，很赞。哇哦，这个也是第一次听说哎，可以把这个辣椒对碾碎之后拿回家来炒菜做这个佐料哈。这家的泡椒三绝和酸汤肥牛也是超级的下饭菜哈。泡椒一样，酸汤一淋，保证大家吃得饱饱的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酸汤类的，比如说这个 酸辣 酸菜鱼呀、啊，这个酸汤肥牛啊，都是很喜欢吃的。 我也是。 对对，这家店呢叫做川军本色，地址呢是在东三环南路农光里的117号楼劲松大厦。叫做川军本色哈，很适合一大家子聚餐来这个吃饭哈。 接着来跟大家介绍这家是叫做西河雅苑啊，这个名字也是特别的雅致了。也是一个吃烤鸭的地方。其实北京真的是不缺吃烤鸭的地方，但是呢如果说能够让一家老小啊大家都愿意来这家吃，说明这家还是挺有魅力的啊。一提到这个家庭聚会呢，不管是大聚小聚啊，烤鸭店肯定是没跑了。 对， 老去那几家都快吃腻了，不妨来这家试试啊！不仅有一鸭三吃的独创吃法，还配了旋转八宝盒。你知道什么是旋转八宝盒吗？ 什么呢？ 就是咱们那个可以旋转的，装着这个配菜的，包括黄瓜呀、洋葱啊，还有蘸料啊，它可以旋转的。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鸭胸皮呀、啊、蘸着蓝莓酱和跳跳糖，诶，吃过这种吃法吗？鸭胸肉呢是蘸着黄芥末酱，鸭腿肉呢也是蘸蓝莓酱和这个卷紫洋葱和金糕条啊，和传统的吃法都不太一样，真的是值得一试的。跳跳糖配这个鸭皮你吃过吗？好想去试试。 因为这个鸭皮它是很酥的哈， 对对对， 很好吃。可能就是这种跳着的甜味儿，哎，可以吃一下哈，没准会很好吃。 还有这个单人份的张氏狮子头配小米饭超级可爱。另外呢还有芥末鸭掌、青梅小排这样的改良的传统创意菜，能够迎合大部分人的口味。他家的包房呢也有很多，而且很雅致很宽敞，一定要提前预定，不然只能看着别人家聚会了。好，地址是在北京的多家门店啊，大家可以去搜索这个西河雅苑的烤鸭房 啊、 搜索一下哪家离你家近，哎，你就去哪家。 意思是说呢，这一家叫做西河雅苑的烤鸭房呢，它是有很多店的。如果听众对这一家店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来查一下哈，看看你的离哪一家近，可以就近来选择，叫做西河雅苑烤鸭房。刚才呢，这一位听众叫做雷雷，说点一首梁静茹的《宁夏》，来点暖风吧。对，这两天北京确实是蛮冷的哈，那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和所有听众来听哈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 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，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

你今晚嚟边啫？ 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哈，刚才这位听众叫做云开雾散，他说点一首欢快的歌号来送给四娘跟貂蝉，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哈，让我来看着安排吧。所以呢放了一首张学友的头发乱了，也谢谢你哈，同时一会儿也送给你一首歌哈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有听众给我们反映哈，说这个我们的节目呢是一卡一卡的，那么也辛苦听众哈，来给我一个回馈，你听到的节目是一卡一卡一顿一顿的吗？来跟我来告诉我哈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告诉我你听的节目是一卡一卡一顿一顿的吗？首先呢先谢谢所有的这个听众跟仙粉们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，来说请长辈们吃饭也是非常适合家庭聚餐的几家店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、 来这家是叫做唐宫海鲜房，哎，我的最爱就是海鲜了。这说啊，这里是家里女性长辈都爱这儿的点心，是火了23年的粤菜啊，我们全家人几乎是基本上我们家人都爱吃这个粤菜啊，每年至少会吃一次，各种的这个手工茶点特别受女性长辈的欢迎，叉烧包呢是亲戚朋友们的最爱啊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当时在家庭聚餐的话吃一些大鱼大肉会觉得很腻，如果有一些小点心的话是非常受女性同胞们喜欢的。 对，来这个是叫做脆皮嫩肉的金奖乳鸽，金奖乳鸽啊可以说是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的这个菜，一大锅的肉肉呢能够均匀的盛出来8碗。鸽子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人吃的多吗？因为粤菜啊离我们那儿稍微近一点，所以我们经常也能吃到粤菜，也非常爱吃啊。这个烤乳鸽啊包括鸽子汤啊特别特别的爱。 哦，但是这个吃鸽子确实是对身体蛮有好处的， 大补 大补。对， 那他们家呢也还有很多的这个海鲜，像这个大龙虾呀、帝王蟹呀，还有生蚝啊、扇贝呀、螃蟹呀，随处可见的这个野生鱼什么都有。 可以说是一家很全面一家餐厅了哈。 是的，光这个朝月的分店就有这个3000平米啊，大厅和包间装修的是辉煌大气，还有一点点复古，要不是大家能够聚一聚，真的是平时都很少会进到这样的地方来。 对，地址呢是在朝阳大悦城的9楼哈，叫做唐宫海鲜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哈，这个呢叫做额尔敦涮肉，其实涮羊肉应该是 比较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的了， 特别是到冬天。 对是的，说呀，冷天聚会肯定少不了涮羊肉。说呀，一到冬天，特别是春节那会儿，接二连三的家庭聚会中呢，总会有一顿要去吃涮肉的。人一多，首先羊肉呢一盘可不够哈。嗯，可以说人多的话，这个肉就应该是不停的往上上，一盘一盘一盘一盘， 别抢，不抢就没了。 说他们家呢在西蒙有自己的牧场和全套的流水线，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优质的放心羊肉。对，如果担心吃这个不好的羊肉劣质的，就不用担心了哈。他们是有自己的牧场，有自己的这个流水线哈，是非常正宗的这个羊肉哈。他们家呢还有这个羊肉土豆馅儿的烤包子和烧麦，嗯，也是非常值得好的，值得尝的哈。还有这个鲜拌沙葱，据说呢有降血压的功效，推荐给这些爷爷奶奶呀，可以尝一尝哈。 嗯 嗯，说啊，包间给每个人都做成了蒙古包形状的单人小锅，两三个人就是去吃的话呢，可能没有机会用到这种小锅了，非得一大家子去吃才可以， 也有气氛。 对，这家店呢叫做额尔敦涮肉。在南三环中路和生广场5层，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。而且我看这个环境啊，以及这个桌上的摆放啊，还都是非常讲究的。嗯，请朋友去吃饭啊，也不会掉面子是吧？ 对对对。 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《表白》。 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。Yeah.

来自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哈，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今天给所有听众推荐的一些吃的呢，是非常适合家庭聚会去吃的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是一家吃云南菜的地方。哎，有听众喜欢吃云南菜吗？ 我呀。 哎，你喜欢吃呀？ 我啥都喜欢吃。 说呢，这家云南菜呢，可以说也是在北京开的年头比较长了，叫做极地边城。有听众知道吗？叫做极地边城。说这家店呢，从锅到菜，他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祖传的，从乾隆年代起啊，厨艺经十一代传承了近300年。这种既有异域风情，也有历史传承厚重感的云南菜，长辈们一般是不会排斥的。对，因为可能一些比如说爷爷奶他们上 讲究， 对上了岁数比较讲究，听说这些店开了，哎呀，传承的从乾隆年间就有的手艺、啊、 老手艺， 对、肯定就哎呀，那得去尝尝哈、啊、 对 说呀，这家店的从这个竹叶卷猪蹄儿到腾冲土锅子，每道菜呢都仪式感满分哈、啊、可以说它这个装盘是非常讲究的。这个腾冲土锅子呢，还是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年菜。跟年夜饭差不多了哈，也是一道非常有重量感的菜哈。 对，那他们家的这个酸辣呢，也是引人回味的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酸辣是特别好吃、特别喜欢吃的一种，咱俩都爱吃啊。来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地址，是在亮马河南路的12号。 叫做 极地边城。 对，极地边城也是在这个三里屯的附近哈。如果听众喜欢吃云南菜的话呢，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哈，叫做极地边城，是一家开吃云南菜的地方。 继续来介绍的这家是属于港式火锅啊，也是我们这个粤菜的一种，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。 这个真呢是珍珠的真哈，珍宝的真，真滋味港式粥火锅。 那金汤佛跳墙呢？佛跳墙就是这个粤菜的一种代表的，广东就必须得吃这个佛跳墙。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厉害， 惊呆了， 这个、 什么叫这么个名字？ 但是很遗憾，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吃过，就是真正的佛跳墙。 对，我有时候去吃一些餐馆去吃哈，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正宗的佛跳墙。对， 说啊，这个金汤佛跳墙在天气冷的时候喝几碗，真的是滋润又温补。还有这个港式海鲜粥火锅啊，也是他家的特色啊，很多的这个导演和明星都是悄悄的来吃，吃完这个海鲜再喝点粥，大快朵颐又清淡养胃，听上去是蛮高雅的。 对，因为海鲜是凉性的，粥可以暖胃，还是蛮搭的哈。 粥因为潮汕砂锅粥你有听说过吗？它也是属于这个广东这边的一个特色。 对， 所以喝粥啊，吃海鲜啊，都是属于这个粤菜啊。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尝一尝，他们家也是有这个基围虾呀、大龙虾、扇贝什么什么，你想得到的这个海鲜基本上都有啊。 这家店呢，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丙2号中国红街的3号楼 二层，叫做真滋味港式粥火锅。 嗯， 其实我个人是有在之前有吃过这种海鲜的这个粥火锅哈。嗯，真的是很好吃，因为它那个粥呢是微微有一点咸，再加上海鲜的鲜味，螃蟹的鲜味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，比较适合一些喜欢吃这个 海鲜的、 对，吃海鲜的朋友，喜欢喝粥的朋友哈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，不妨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哈，叫做、叫什么来着，真滋味港式粥火锅哈、好啦，这里是鲜头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哈，也可以来跟四娘跟貂蝉推荐一家餐厅哈，非常适合吃年夜饭的餐厅也可以，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歌，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。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，心却很冷，聚光灯是种梦恩，我却不能寒灯一灯，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是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，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，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，我内心挫折，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，笑越大声越是残忍，挤满体温室温更冷，万一关灯空虚扰人，我却不能暗灯一灯，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，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，这也有错，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，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，我内心挫折， 写 lonely

之上。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，他嚼着口香糖，对墙漫谈着理想。 这一首歌来自赵雷的《南方姑娘》哈，是这位听众SHIKI.LO 哈，他说哎心情不好哈，说想点一首《南方姑娘》送给此时此刻无论什么原因心情不好的朋友，希望我们都能早点快乐起来。之前也说过一句话，说你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那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完每一天呢？ 对呀、 啊，也希望这一位叫做什么什么点落的朋友哈，希望你早日快点开心起来哈。没有什么这个不开心的事， 要是实在不开心就去吃点甜食， 对，吃 的 好吃的，吃的好吃，吃饱了心情就会好了。 对对对， 明天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天哈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 我是四娘。 对，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非常适合家庭聚会的餐厅哈，也是一些很比较高大上的餐厅了，非常适合家庭聚餐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哈。 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家是叫做纸观小馆，据说啊是李鸿章办公室里的精致东北菜耶，哇好厉害。这个是叫锅包肉吧？ 对， 好像是 锅包肉。 对东北的一个特色菜啊。说是在北京能吃到这么不错的锅包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啊。 确实，因为锅包肉它是东北菜哈，但是由于这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，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做的手法也就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改变哈，有的加这种番茄酱啊，有的去加一些醋会放多呀，甜会放多呀，就会去失掉了原本的味道。所以说在北京想吃到非常 正宗 的锅包肉还是很难的。 而且呢，他们家呢这个东北菜呀，他改掉了这个豪放大大咧咧的风格啊，摆盘特别的精致和讲究， 对， 是又南北结合了， 嗯，是。 而且他们家这个黑芝麻豆腐呀，还有这个小鸡炖蘑菇、蒸饺啊，都是非常新颖的，蛮值得尝试的。环境呢也是很有意境，据说啊，这里是这个李鸿章的办公室改建的，嗯。门口摆着这个老板拍卖回来的这个紫檀柜子，还有这个刺绣的唐卡镇宅。虽然我不太懂，但是我估计爷爷奶奶还爸爸妈妈都会停下来仔细的研究研究啊。 嗯，这个像这个柜子不错哈，也花了不少钱买来的， 对对对对对对， 可能是什么什么朝 什 么什 么 代 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什么人用的， 对、对，留下来的。嗯，说啊，其实我们家庭聚会的话，东北菜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东北菜呢，它偏咸口、偏辣口，有偏这种 什么样的 对对，什么味道都有，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来吃哈。嗯，这家店呢叫做纸棺小馆儿，地址呢是在金鱼胡同的12号哈，在王府井和东单应该都有店，叫做纸棺小馆儿，也是一家非常适合聚餐去的餐馆， 吃年饭的地方。 嗯，对对对，今天啊介绍了这么多家店，有听众记住了吗？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也可以来跟四娘和貂蝉来说一说你们家庭聚会都去哪儿吃饭呢。嗯，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个很不错的餐馆哈，如果能离我们这个房山大兴啊更近一些的会更好哈。同时呢，也希望所有的听众都来点歌，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梁咏琪的《注意》，他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， 拜 拜。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，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。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，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。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。防备已放假，幸福在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注意他。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一幅画，有我和他，微笑的我长长的白纱，他的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。他的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护驾换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，绕了半天说我爱他，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，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。